跟讨论的是 Alan。 Hi Alan。 Hi Ginger and hi listeners。 Ginger,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and you look great too, Alan. Thank you. 是和一个叫做飞行的摄像机相关的单词。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单词，应该。 Turn on. Turn on. 那要关上呢？ Turn off. Right? Right. So we can turn on, which means .com. Phone off， 这就是我们常用的 turn on and turn off。 好，我们再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卫星。 Satellite 的灿烂的 样子。 OK，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我们课文里关于 sunshine 说什么东西。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做方向， way。 能给我说一下怎么走吗？走的路和方向。 OK， 再说风。 Wind. Wind. 风。 Blow. If.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 was very good.看一看 wall, the great wall, tall. Next A， 我们现在看一下课文 A。 今天的课文呢是一篇关于科技的文章。科技，我们以后会学到这个词的。Great， 我问 Alan， 如果看到这个飞行的摄像照相机，你想到什么呢？他说，那我就想到一个照相机长着两个翅膀，在天上飞，叫做 Weather Report。 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CCTV 上面就会出现这么 一对英语单词 Weather Report。 Then， 那么我 radio、 oh. and I listen to a weather report, and the weather report gives me a good idea of what the weather will do the next few hours. Weather report.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二段。 But where does the weather report come from? Who tells the TV people? 何而来？谁告诉了那些电视的播音员、主持人这个气象情况呢？回答是 satellites tell ships。 一定要记住这个 R 是不可少的。 OK， we go on to the third paragraph. Weather people send satellites into space. 我们平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们天气预报的那个我们叫做卫星云图，原来是这样得到的。 Weather peoples， 风刮向哪一方向，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我们一下清楚了每天的那个卫星。Weather， 我们是看不到明天的天气情况， but satellites can. Do satellites 词在每一句话里面必须至少要有一个，就像是 satellites are like spaceships。 这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在学单词的可不要想别的东西。 You use your picture to show to people， 拿着你的照片给别人看，但是你要给别人照相怎么 安全的话题。因为朋友们在与外籍朋友的交往当中呢，话题的选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尽量选择一些适宜的话题。能够把这一课呀都背下来，做到出口成章、出口成篇，这样呢才能够做到举一反三、滔滔不止。在第六课的一开始呢 ，raincoat， 雨衣。此外呢，在这里还有一些动词，还有一些动词的片语，比如说 turn on。Blow， 不错， blow， 刮风的刮， B-L-O-W。 在这一课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些比较，工作人员将卫星发射到太空中， Weather people send satellites into space， send 什么什么。还有 They show where there is sunshine. They show where there is sunshine. They show which 当然是看电视看天气预报，对不对？那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怎么表述呢？ Question number two. Where does the weather report come from?What are satellites like? 在课文当中都有回答，请大家仔细的回忆一下。Question number five. What do satellites carry? 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 要发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绝境，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